好啦，咁啊，汉永又同大家不如讲下对喺漫画上面嘅对比啊，系对喂黄蜂女又点嚟噶咁样？ 几大啦，咁你首先讲下个奸角啊，奸角呢度系女性啊。 我讲奸角先，好 啊， 色鬼啊， 高写个女性啦，亦都有佢完整嘅一个故事啦，叫做啦。 哦， 咁但系喺漫画 系女嚟嘅咩？ 高斯 都系女嚟嘅， 唔系女嚟嘅，漫画仔。 漫画男人嚟噶嘛？因为我哋阿兄就同我哋讲嘅话，嗰个角色系好似系男人嚟嘅，原本 系 啊， 同埋喺呢个 Iron Man 嗰边嘅， 系啦，系 Iron Man 嗰本书添，系啦，系啦，有提过 嘅。咁啊，原本一路都其实佢出嘅时候完全冇交代过佢系乜嘢嚟嘅，即系只系一个可以。穿牆一個聰明嘅、一個幾聰明嘅，同埋一個天才嘅 hacker 啦。咁啊，冇交代佢個名嘅，亦都冇任何背景嘅。佢 即係你意思冇交代佢個人間體，人間體個名 係 即唔即阿水嚟嘅， 一路都冇嘅，而家都冇嘅。 哦，咁嘅。哦，吓，哦，即系呢套戏系自己作落去嘅，即系从来冇人见过佢个真样嘅， 完全冇个觉得到力量，个力量其实亦唔系真系一样嘅。 有冇见过个真样嘅？即系冇名嘅，但系冇样嘅。 好多年后，即系前三年前先见到嘅。 哦，即系但系都系冇真名嘅，都唔知佢系边个。 系啦，其实佢出现就系87年啦 ，Iron Man 第219期啊，咁。 哦 交代佢係一個 hacker 咁啦，同阿偷入去盜取一啲 Iron Man 嘅資料啊，咁結果被打敗啦，就係咁。其實一個幾簡單嘅故事，咁但係後尾咧，到Thunderbolt咧，先至交代翻佢嘅一個完整嘅背景。嚇、 啊，係 Thunderbolt 係咩嚟嘅咧？ Thunderbolt 另外一部漫画啦，系第 Thunderbolt 第一二八期系我冇记错2006年吓，咁佢其实系话佢系一个天才嘅工程师啦，咁系喺一间 Wormtech 嘅公司度做，咁佢做到自己觉得好冇瘾，因为佢发明咗呢个所谓叫 Ghost Device 嘅嘢啦，就系一啲可以。控制空間嘅嘢，令自己隱形同埋可以透牆穿牆啦、 啊。嗯。 咁、 嗯、 但係同 Quantum War 係無關嘅。 哦。 只不過係一個、一個，其實講清楚啲係一個輸送器嚟嘅啫。 O K。 咁樣佢。 因為你一陣記得解釋呢個量子空間係咩嚟啊？ 咁佢其咁跟住做到冇忍想唔做咯，咁點知咧？佢一唔做就喺公司認識咗個女仔啦，咁個女仔一路同佢拍拖，咁佢就放低咗唔do呢樣嘢啦。咁但係後屘個女仔無端端被殺，咁佢用佢自己嘅電腦技術 hack 入去，先發現原來係個女仔係請翻嚟做佢女朋友，係想佢唔好離職嘅，繼續幫呢間公司做。 哇！咁正間公司會請條女嚟嚟護住你，喂有冇啲咁嘅公司啊？喂， 同埋想攞佢個 call。個技術嘅重心啊，嘅秘密啊，咁佢幫佢做咗嚿嘢啫，即係佢識做。 嗯嗯。 咁、啊、結果咁佢當然用佢嘅技術鬥翻佢間公司啦。咁、啊、跟住其他嘅嘢，佢都係其實你話 咁聽你咁講，佢唔係壞人嚟嘅喎。咁由到尾咁佢好主角喎。 佢喺裏邊嘅定義咧。佢其實係一個 hacker 或者一個、超級小偷啊，佢係專對大機構落手嘅，佢就係要查我佢哋。 哦，即 係任何佢覺得影響到其他人嘅技術，佢都要查我佢。 即係佢有佢自己嘅一套正義啦，或者簡單講。 即係除咗同 Tony Stark 之外 ，Tony Stark 因為拉過佢，所以同佢係有仇嘅。佢甚至試過將。hack 入去 Tony Stark 嘅 Iron Man 武器庫度偷曬所有 Iron Man 送咗俾綠妖精。 哦，咁樣。 O K， 好明白。好，咁但係呢一個角色點解而家無端端會喺蟻俠度變咗蟻俠嘅角色咧？有咩原因？ 喺蟻俠 Hugh Hefner 嗰陣時候都係曾經係佢嘅敵手嚟嘅。 角色都有出現過嘅。 都有碰過嘅。 喺蟻俠漫畫呢度，漫畫其實同呢度相同嘅蟻俠，後尾蟻俠就曾經加入 Avenger 啦，離開咗 Avenger 同埋唔再喺 Shield 打工嗰陣時咧，佢就開咗一間叫 Ant-Man Solution 嘅公司。咁就係處理一啲保安問題嘅，咁就同佢， 即係佢今集嗰、那個嗰間公司係咪即係？ 名唔同 啊！即係今集電影嗰間嘢啊， 係 名唔 同， 但係都係做嗰啲嘢啦， 都係嗰類嘢， 做嗰啲嘢啦嚇。 哦，都有個漫畫嘅背景嘅呢度 ，OK。 利用佢超級小偷嘅能力去幫人防盜啦。 嗯。 嚇、咁嗱咁但係其實。我諗其實之前一路都係嘅，你佢唔係一定係揾翻嗰度嘅對手嘅，佢其實 pick 啲，即係喺個成個漫畫庫裏面揀一啲哦，觀眾覺得幾過癮嘅人物啫嘛。 嗯。 嗯哼。 咁、你 總之係孖寶世界裏面嘅一啲敵國啦，佢可能都本身都穿越過喺唔同嘅。嘅角色，唔係應該咁講，你 Marvel 啲角色不嬲都係走嚟走去嘅，的確尤其啲打嗰啲，係佢又唔係話一定係固定咗，一定係要同嗰、那個，即、係可能佢有啲，唔係佢有啲宿敵級嗰啲咧，佢宿敵級嗰啲咧就可能會比較關係大啲嘅。 嗱，對 Ant-Man 嚟講，佢宿敵級唔係Ultron咯，咁歐床變咗唔關 Ant-Man。 咁、如果呢個就成橫跨曬啦，呢個橫跨曬啦，如果係咁樣。咁但係你一般嚟講，你通常都會有一啲，唔係你通常都會有一啲係識嚟搶啲嘅，即係你當然咁，你蜘蛛俠咁，你係擸咗阿綠妖精，咁啊綠妖精本身因為喺啲大 event 佢又過去 crossover 啫，咁其實你係會 identify 邊個人係邊個人嘅敵人敵國嘅，係會有呢個概念嘅。咁不過呢啲敵國係會走嚟走去係有嘅，係有呢個情況。 嗯。 不過通常意思就係話呢，喺啲電影入面呢，你會先出返啲比較 icon 啲嘅即係嘅對頭㗎嘛。 嗯。 係囉。 咁 你會揀返啲係 尤其先係 icon 啲。Ant-Man 根本 就冇嘅。 喺群體戲度出現㗎嘛。 係群體 ,ok, 所以佢就冇 啦。 咁 咩咁 明白。即係冇話啲咩係固定嘅宿敵啦，總之其實佢都可以抽底啲敵人都去啦。ok, 明白。 佢一路都係幫人。 咪要快啲講啦，要快啲講，冇時間。 跟住講返阿 Hank Pan 啦，咁佢呢度佢 邊個嚟㗎？ 就係年紀大啲，即係第一代 Ant-Man 啦。 哦。 第一代 Ant-Man。 佢發喺漫畫度，佢係正式研究歐財嘅人啦。近期嘅故事發展， 即係歐財其實係佢發明出嚟嘅，喺原本就唔係 Iron Man 嘅。 亦都其實講翻呢個角色，佢其實由細到大個精神都唔係好穩定，因為佢睇住父母被殺，所以佢其實精神從來都唔穩定嘅。 咁嚟呢個角色就係講緊係而家 Michael Douglas 米高德格拉斯嗰個角色啊。 咁呢度其實都有玩翻 Michael Douglas 一啲嘢，例如佢玩翻 Enchantment 一幕，就係 Michael Douglas 老婆做嗰套戲啊，同新奧納利做嗰套戲。 哦， 喺度玩啲紅線喺度點下點下咁嗰啲。 我哋講上次我哋成日講嗰個嘛，喺度過紅外線嗰個嘛。 係啊。呢度唯一你會聯想到嘅啫，我諗係煙幕啦。咁啊，嗱，咁講翻 Hank Pan 先啦。咁佢從來都唔穩定嘅。咁佢為咗而佢其實喺漫畫度，佢個女咧就唔係 Hope 係對到未來嘅故事先講嘅，係 MC Two 講緊幾十年之後嘅。佢先而亦唔係中嘅，佢係一個叫 Red Queen 嘅奸角嚟嘅。咁喺現實世界度，佢啱啱原來。都出現咗一個女，就叫 Larita， 咁佢就係新嘅 Was 啦，就俾阿 Janet 收養咗嘅，咁原來佢嘅前妻 Maria 俾蘇聯特務殺死之前咧，其實係生咗個女，咁就個女一路俾蘇聯養大，佢唯一記得嘅 Marvel Hero 就只有 Winter Soldier， 咁後屘佢靠佢嘅天遺傳嘅天才咧，竟然複製到潘巴迪圖，即係變大縮細咁，就逃咗喺美國，咁就成為 Avenger 嘅一員啦。 OK， 即係佢嘅先係黃蜂女。 係而家漫畫裏邊嘅黃蜂女就係 即 係 而家即係漫畫嘅黃蜂女。OK， 但係呢度係冇嘅，呢度係佢未來嘅女哭嘅。 點樣叫做未來個女咧？咁我解釋下咧，完全 全部都冇提過有呢個角色嘅，直到有一個系列叫 MC2， 即係講第二代嘅 Marvel 人物 Spider Girl 蜘蛛俠嘅女啊。即係佢嘅女組成嘅第二代， 全部係佢哋啲第二代，就突然間出現咗一個咁嘅人，咁啊點樣嚟嘅咧？佢有冇解釋？ 講佢話講喺嗰個時間線嗰度 ，Hank Pym 係同美國隊長去對抗一個納粹嘅地球，咁 Hank Pym 係戰死咗嘅，咁所以佢個女係好憎恨 Avengers 嘅，咁所以佢組成咗一隊叫 Revengers 嘅嘢去對付 Avengers， 咁佢亦承繼咗佢老豆嘅力量咁上下咯。 哦，即係完全係另一個平行世界嘅故仔。唔係咁，但係你話呢個 Hope 呢個喎，你講緊就係呢個？ 係就係呢個啦。喺正常 Marvel 世界冇呢個。 即 係 你意思佢唔係黃蜂女嚟嘅，即係意思？ 唔係，冇呢個角色嘅，淨係喺 MC2 嘅世界嗰度有佢哋。 咁奇怪，咁真係好奇怪喎！如果佢呢度咁樣抽取就 ，Lavida 反而係呢兩年先出現嘅一個新角色嚟嘅。 嗯 ，OK， 原來係咁。OK， 咁亦都講翻阿 Hank Pym 咧，結果喺一個叫 Wage of Ultron 嘅故事嗰度咧，其實佢為咗對付 Ultron 咧，同佢合咗體嘅。 哦， 即係買高德格拉斯同 Ultron 合咗體。 嚇，搞到佢黐黐地咁，唔想夾成日俾佢撳住。咁但係咧，阿 Thanos 個大哥咧。就用咗一種力量，令到佢平衡到，可以制得住歐財，就將佢嘅超能力、愛輸送咗俾佢啦。 咩話 ？Thanos 嘅大佬叫 Star Fox Oil 啊，叫真名叫嚇。咁佢嘅超能力除咗正常嘅 Eternal 之後會飛啊大力之外咧，就係可以控制 emotion， 最重要就係可以控制愛。所以咧，佢同Marvel 裏面無數嘅角色上過床啊，包括舒克啦，包括紅女巫啦。 但係佢係好人嚟 嘅。嗰啲係第二啲嘢嚟嘅，嗰啲唔係愛嚟嘅嗰啲。 咁亦都被控告過濫用愛啦，即係去周圍挑釁人哋啲老婆啦。咁結果舒克幫佢打甩咗嘅呢條仔。咁 即係佢都俾人 me too 過，即係意思哦，俾人 me too 過嘅。O K， 見到佢嘅女基本上都會愛上嘅，你話啦。 哦。 咁佢將佢愛嘅力量輸送咗落去歐藏嗰度，令到佢變成由機械人變成有心啦。咁同 唔交？ 係啊，同阿 Hank Pym 嘅意識就融合，咁可以操控住歐藏。唔咩啦？ 哦，咁即系歐巡從此變咗小老婆啊嘛，有個紅心標誌啊。 唔係，咁去咗宇宙嗰度靜止咗啦。咁後屘啱啱今年嘅故事， 佢又周圍溝女咋，係咯。 啊，今年嘅故事就係話佢想同 Hank Pym 分離，咁所以就強行想攞無限寶石裏邊嘅 Soul Stone。咁但係就算透過 Soul Stone。個蘇松俾個答案就係你哋已經永遠 merge 咗嘅，因為愛嘅力量。 咁樣。 我都冇 啦。兩個機埋咗一齊啦。 係啦。咁啊，再講另外一啲角色啦。咁啊，嗱，你睇翻嗱，如果漫畫度，漫畫年資最高嘅角色竟然係個中國人 FBI 喎，佢仲早過 Hank Pym 喎，佢嘅出現時間。 嗯。阿水嚟啊！咁呢個喺漫畫入邊。 啊，喺漫畫入邊咧，佢都係一個冇能力嘅 FBI agent。咁佢主要嘅敵人咧就係傅滿洲啦。 哦，啊，傅滿洲都冇人識噶。傅滿洲解釋一下。 傅滿洲就係一個 pop fiction 年代，即係一個幻想小説年代創出嚟嘅一個中國人嘅，其實我中國人有心靈控制啊，同埋控制咗唐人街一大片土地嘅一個你話即係皇帝三嘅犯罪頭子啦。咁喺 Marvel 嘅1959年嘅漫畫叫 Yellow Claw 黃色嘅爪嗰度咧，咁就有提到一個角色黃色嘅爪，其實佢嘅原型完全就係傅滿洲啦。亦都裏面有提過佢係姓傅嘅。 唔想用翻傅滿洲呢三個字啊？ 點解唔可以咧？傅滿洲基本上係誒， 而家就當然 北美嘅，當 時 北逼做咩？當時我明白，係 咁 當時仲 係 有 反應，主要對佢對抗佢嘅一個 FBI agent 啦。咁當然喺後邊都有都有提到 FBI 好多時都有佢出過場， 係 係咁啊，但係佢只不過係一個 agent， 冇任何力量。 咁但係嗰個古仔都係 Marvel 嘅， 係Marvel 嘅。 咁係咩書嚟㗎？咩書嚟㗎？喎 ，Yellow Claw 啊，黃色嘅爪啊。 即係呢個就係嗰個書個名啦。 嚇，唔係個唔係書，係個漫畫，係 Marvel 嘅 個漫畫個名。哦。 佢 OK， 佢係用富滿洲嚟做版本嘅嗰個裏邊嘅 Yellow 黃色爪呢個角色，但 係咁即係呢個就係富滿洲同佢對頭嘅一個人。咁今次就掹咗出嚟擺，又擺喺個藝盒度啦。 是啦，咁其實同原喺漫畫就完全未相聚過嘅，冇完全百分之百唔拉交。 即完全唔拉交嘅，就失內容。OK。 係啦，咁啊，亦都睇翻啦。咁啊 ，Janet Prime 啊，即係王第一代黃蜂嘅米雪菲花做嘅。咁其實喺漫畫度咧，佢哋係佢就冇。冇 Quantum Wang 呢樣嘢，佢冇消失到啦。佢一路都仲喺度嘅，雖然死過，咁就後屘又復活啦，咁之類啦嚇。咁佢其實係一個好法國好著名嘅 model 啦，亦係一個佢個老豆係火箭學家嚟嘅。咁一件事之中，當阿 Hang Pan 仲未係矮俠嘅時候，因為 Hang Pan 最初出場唔係矮俠嚟嘅。佢係一個佢係喺1962年一個叫Tales of Sons 嘅一個漫畫嗰度出場嘅。嗰個嘅主題唔係英雄，係科幻嘅。咁講一個人無意中發現到可以令自己縮細嘅個故事，叫 A Man in the Ant Hill， 一個在矮山嘅人。咁佢咁喺呢度咧，佢另外一個故事嗰度咧，佢Jenny 去找他，因為他發現他爸爸曾經想跟他合同矮俠合作，但是不成功。那跟住 Jenny 自己走去找他，說他發現到我一些外星人的入侵。那最初不信他，但是後來被他煩住之下，所以啱他當時已經發展了矮俠的套裝。那他就用矮俠發現原來真的有一些外星人想借助他爸爸的技術入侵地球。咁結果打敗咗啲外星人，咁就兩個開始交往啦，咁跟住結婚啦。但由於佢製造咗歐藏之後咧，佢精神更加唔穩定，咁就由矮俠嘅身份改咗做一個叫 Yellow Jacket 嘅身份，即係第一代，即係上一集嘅敵人啦。咁樣佢仲不斷咁虐打 Jenny 啦，咁結果搞到離婚啦。咁後屘又咁佢又另外阿 Hank 又用過幾個唔同嘅身份啦，包括呢度嘅黑人嘅個身份叫 Gortia 啦，又用過叫 Giant Man 嘅身份啦，咁之類啦。咁後屘咁終於都成功追翻個老婆阿 Hank， 咁大家都一路相安無事，咁亦都代替咗阿 Hank 喺復仇者嘅地位啦，成為啦。雖然佢係一個 model， 但係佢就生人嘅知識亦相當豐富，亦係 Avenger 裏面嘅科學嘅一啲算係顧問啦。 咁佢有冇做過黃蜂女咧？ 有嚇， 佢有嘅。 特登最第一代嘅黃蜂女特登製造一套黃蜂女嘅衫俾佢嘅。嗱，其實黃蜂蛙師個角色，呢個身份其實好多人有幾個 pick up 過嘅，包括最初就係阿 Janet 啦。跟住 Janet 好似死咗之後呢，咁阿 Prime 為咗紀念佢都做過一個男裝版嘅 Wasp 套裝嘅。 男裝黃蜂女？ 黃蜂俠得唔得啊？ 即係上一集嗰 都比較奇怪啊。唔係，上一集都話叫 Yellow Jacket 咯。 咪即係嗰個樣咯。 Yellow Jacket 唔同嘅。 Yellow Jacket 係第二個角色啊嘛，咁兩樣嘢啦，咁啊。跟住仲有就係頭先講個 Larita 啦，佢個女啦，咁阿 Hank 嘅女亦都做過黃蜂，而家個黃蜂女啦。 咁個黃蜂佬係邊個咧？既然你話有男裝， 男 呢個有興趣啲。 阿 Hank 自己做啊， 佢自己做黃蜂佬。 係。 哦，都幾變態啊！ 其實喺佢嘅角色之中，佢有無數嘅咩嘅，無數嘅 好多身份係， 係 啊，即係 Giant Man 就係名副其實係巨大啦，變係啦。 嚇咁嗱，另外哥迪啦，即係哥利亞啦，大衛打個巨人啦， 係 嗯即係呢度真係摩肥人啊！係你解釋翻啫。 嗱，最初第一代嘅都係阿 Hand 啦，第二代就係阿鷹眼啦。 咁呢度阿摩肥人 咧？第三代鷹眼因為要對抗外星人，就咁射箭唔掂，所以攞咗佢啲 Pantactical。但係佢嗰啲係改良過嘅，除咗 Pantactical， 仲加咗一啲叫 Iron 離子能量，咁令到佢除咗放大縮細之外，佢嘅肌肉會變成金屬咁硬。 嗯。 哦。 咁、越大佢越硬，當然越頂得。當然個心臟負荷越重啦，咁跟住摩肥人其實係阿 Hand 嘅實驗室助理，咁亦都嘗試過用嗰個 particle 變成一個 Gortia 啦，或者叫 Bad Gortia 啦，以分別於阿鷹眼啦。咁佢係第一個喺第一次 Civil War 戰死嘅英雄，係俾科羅嘅複製人一锤打整个打嗰个大窟窿出嚟嘅。 O K。 系。 啊。咁啊，呢个大致上系咁啊。所以其实 咁佢哋呢啲巨大又有冇 limit 嘅咧？嗱，佢而家好似缩细，好似冇 limit 咁噶嘛。即系嗰啲佢个 limit 就系佢有危险啫，佢唔系唔可以再缩啊嘛。 变缩。 变大有冇？ 有 limit， 变佢嘅技术，可以用佢嘅技术变到最大嘅一个咧，就唔系摩肥人同埋。阿 Hand 或者阿鷹眼啦，係一個叫 Alex 嘅，最初係罪犯，後屘改邪歸正，加入咗分得波啊！佢試過最大去過差唔多200米， 係， 我即都係咁啫，係嘛？ 啊 ，OK， 唔係因為喺鬼佬嚟講咧，變大咧唔係一個好 common 嘅能力嚟嘅，唔係好似日本特攝片咁個個都變大，即係少嘅。即係可以變大人物嘅，都係寥寥可數嘅，係係。即係玩 size 變換嘅人其實都唔係好多，係係咁。我哋會講到嘅一陣間有一節係 咁啊， 即係同阿 Peter 你會數下中外作品啊，咁樣係日本啊，咁就會講到呢樣嘢。好嗱，咁數曬未？數曬人物未？ 咁啊，另外 你要交代係乜嘢？係嗰個量子世界啊？講咗幾次， 咁啊唔講， 都係想知呢樣。 大致上數曬，本來仲想講另外一個 邊個 ？Ant Man 嘅， 我 仲有 嗰個 Ant Man， 今次冇出， 今次冇出場嘅，唔知將來會唔會出場。另外一個叫Eric Odin 嘅一個係一個低級嘅 Shield Agent， 佢就係史上被人聲。佢係成人化，你係史上最賤格嘅 Ant Man。佢最中意呢起呢嘅地方咧，就係女人底褲同埋女人嘅心口個 gap。 O K。 哦，呢個喺啲漫畫度見過。咁呢個係咪更加接近呢個Deadpool 咧？即係死侍咧？ 係好多下好咩嘅咁係有少少模仿 Deadpool 嘅。係 啊， 其實。 哦，即呢一個角色先至係最似嘅 ，OK。 啊，所以因為頭先提個 Deadpool 咁，我就諗咧，其實呢個就係、是、 會唔會係多口佬第時就會成為咗呢一個咧？係咁多口啊？係 咯。 咁啊 ，Quantum One 其實就冇乜嘢嘅，喺漫畫度其實只不過係。 喂，你又跳咗話題啦！喂，唔該講清楚先，聽眾 follow 唔到。嗱，而家又講翻呢個量子世界啊。 量子世界其實喺漫畫度，佢其實只不過其中 Line One 其中一個啫。咁佢。佢係一個通可以量子可以控制時間同埋空間嘅，咁佢可以通。 點樣叫做漫畫入邊嘅 line run？ 你解釋一下先，唔好當大家知先得嘅。 嚇、啊！即係現實世界，即係類似雷神咁嘅世界。係 啦，九個世界嘅有。 九 line run 以外嘅 line run 啦，即係雷神嗰度有九個唔同嘅包括地球以外九個唔同嘅嗰啲空間。包括啲精靈界啊、巨人界咁啲啦，咁但係再上嘅 line one 就其實係一個虛無嘅啦，即係 quantum one 啊、negative zone 啊咁呢啲嘢，即係或者神嘅境界啊，咁即係唔同嘅 虛無 Negative 送係咪啊 Iron Man 成日送啲罪翻去嗰個咧？定係又第二個咧？ 唔係 嗰個啊，就係 送係嗰個，但係唔係 Iron Man， 係 Doctor Strange 同埋啊咩 ？Doctor Strange 啊 ，Fantastic Four。 好中意送啲罪犯去噶嘛，系嘛？ 啊，类 系咯， 其实完全系山寨 DC 嘅 Phantom Zone。 Phantom Zone 即系超人啊，入边嘅 Phantom Zone 啊，即系嗰块镜嗰个，即系喺戏入边啫吓。 系啊系啊，完全系山寨嗰度嘅。咁就呢啲嘢啦。咁喺嗰度佢可以通向唔同嘅呢啲另外呢九个空间同埋 Line Wang 真正嘅 Line Wang 嗰度啦。咁佢控制时间。喺嗰度係冇時間同埋空間嘅概念，咁佢可以 咁啊？米雪飛花唔應該老啦，應該出翻嚟都係後生啦。 但係佢 如果根據佢呢度嘅話，當然我知佢唔係啊。O K， 佢又唔需要食，又唔需要訓練，應該老噶啦。呢樣我先拗大頭。即係 我諗佢個電影其實唔係跟呢個嘅，我諗佢真係意思咧，真係去咗量子世界嘅啫。係。 唔係佢呢度佢都話到。有人即係套片冇講啦，但係啲強行解讀咧就話呢度其實可以去到空間，所以 that's why 你引啲流出嚟嘅片段同相喎，你見到 Ant-Man 同仲喺紐約打緊外星人嘅美國隊長啊 ，Hulk 佢哋講嘢啦，就話佢有可能會跳會飛去跳去唔同嘅時空度。 唔係咁，你 Quantum 嘅。都是有可能的，你都可以有超越時空的，咁你本身是可以的， 你可以移去不同的時間，或者 他未必是跟漫畫這個設定的，你就當就算是在平時科學講的那個所謂兩世都 可以跳 去不同的 多 一點，沒錯，你當是這樣會遲一點，如果要你現在電影裡面的版本是這個多一點，我估 他這裡呢 Iron Man 其實都有講過一句中國網友成日都疾的，有什麼都加兩字的，量子雷达、量子炸弹、量子乜乜， 哦，這个我其实是在第二段我都有讲过，這个就真的以前好像乜都加原子啊，咁啊原子笔，咁咩原子笔，有咩原子，有咩原子笔， 咁又唔系 冇关系， 呢个差唔多系强国专利咯，一强国 專利。即系呢个系一个划时代啊，即系你以前划时代就系原子啊嘛，咁所以你啊小飞侠都系原子小金刚啊吓 atom 啦，咁你嗰一个时代，哇原子就劲啊，咁所以劲嘅嘢就原子咁解啫嘛。咁而可能我哋就覺得係有時係納米啊、量子啊或者咩啊，咁你聽落好勁咁，即係其實都係即係借科學詞語啫，即係等於咩正能量、負能量咁。咁其實佢唔係真係講正能量、負能量，佢形容緊一個即係一個人好正面咁，即係咁意思啫嚇。係啦，咁其實就唔係一樣嘢嚟嘅。 而家大陸話最領先世界嘅嘢啊，咁之類啦，即係呢個其實係套戲裏面有提到啦。 哦，即系套戏里边有窒呢样嘢 ，OK？ 系啊，话喂，点解你乜都量子嘅量子 checker？ 嗱，个量子 checker 其实就唔系第一次出场嘅，系喺 Avengers 嗰度就已经出场噶啦，就以为搵伽马射线，即系搵阿 Loki 嘅。 系。 啊，咁所以呢个其实唯一同之前所谓提过嘅嘢，其实我谂就系呢样。即係除咗知識波，佢要講 多唔多關係啦，係啦。好啦，咁有冇嗱解釋完噶咯？如果係咁，即係話咪即係原先漫畫咪就係其中一個空間咯，就係講完啦，係咪？係咯。咁啊，咁啊，好啦，咁有冇啲彩蛋或者咪啲咩裏邊又潛藏啲乜嘢要同大家講咧？有冇入邊個車牌個 number 其實係某期漫畫書嘅日子啊？咁今次冇乜嘅，冇乜嘅 分析都冇，唯一 都冇嘅。 唯一最明顯嘅唔係玩 Captain Jones 嗰個咯，喺啲紅線嗰度玩咗人。 喂，但係呢個唔關事喎，呢個另完全另一套戲笑第啲嘢喎，即係唔係漫畫嘢喎呢個。 但漫畫嘢今次其實老實講，新平玩得唔多咯。 唔多，嗯。 啊，咁因為 明白， 即係某啲我要做 boss 啊嗰啲，其實玩翻上一套啫嘛。 嗯嗯嗯 咁，但系 嗯， 主要都系玩其他戏或者上一套戏嘅啫。今次啲所谓 彩蛋， 我睇到嘅就， 咦，咁啊真系好鬼死事喎！真系咁 样，系啊， 即系攞第啲戏嚟笑。 嗱，老实讲，今次其实同漫好似有少少割席嘅，亦都系似翻一套迪士尼戏啊。嗱，上次好睇在，因为例如上次遮镜咧，其实好多嘅，例如佢遮镜咗，肯定系 swallow my kid 嗰啲昆虫啊，周围飞来飞去嗰啲嘢。今次其实冇乜，有都有一段，就系 就係只雀仔就係 Honey I Saw 對佢嘅對 Kiss 就係有一段啦，只雀仔不斷對傷住佢嚟咬。 系， 你記得嗰套啊？ 即又攞翻呢啲迪士尼喺度搞笑嘅，即係個老豆發明咗個嘢，將細路仔變咗做細，咁佢哋走去後花園度冒險。 係啊，淨係玩翻呢啲嘢咯。其實主要都係玩翻一啲其他片，或者甚至頭先講啊迪士尼自己嘅咯。 自己啲戲係。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跌咗好大鍋㗎。嗱，上次其實好在，你記得我俾個評價，一套最似英雄片嘅嘢啦。今次又變翻合家歡喎， 係， okay. 因為上次好明顯交代，無論中國交代間隔雖然弱，但起碼有一個完整嘅故事俾佢啊嘛，同埋佢真係為咗一啲事而去要做 good guy 啊嘛，你今次冇會完全無厘頭嘅，做咩走出去啊？個解釋 都 係好堅強嘅， 都係救阿米雪飛花做主線㗎啦。 係啊，同埋頭先阿不打講哇。夠唔夠同埋嗰做咩阻住個地球轉呢嗰個 機器飛花已經變咗葵花寶典㗎嘛其實即係主要大家都係為咗搶住一樣嘢。 個機器唔係一次玩完㗎嘛幾時做有咩關係呢 唔係其實。 即係葵花寶典呢發行量有幾萬本嘅咁點解要搶呢唔明 白。其實應該係咁講因為呢。 唔係得一本 㗎。佢哋呢即係阿 Ghost 嗰邊呢其實他們不知道米雪飛花是有能力可以醫到他的即是他們以為呢要就這樣抽了他出來就合下去Ghost那裡那才可以救到Ghost嘛他們以為是這樣嘛那原來其實不用的 很無聊咯他救完才再來那都不差了幾個鐘啊還有喂那個機器不除非他整個 limit 那個機器用一次就打柴了咁就可能成件事會合理啲囉。 唔即係總之葵花寶典呢就得一本嘅咁先得嘅。OK, 倚天屠龍都係得一把嘅。咁你唔好理由百貨公司有售或者書局有售咁就好搞笑啊。 燒總部裏面仲有啦。佢喺燒嗰度第一個成品就喺燒裏面做㗎嘛。 咁點解唔去嗰度搶 呢我點知呀 OK。咁係嘅係囉成件事好似都係為打而打啦係囉。 嗰樣嘢第一唔係獨一嘅仲有條喺度。 係。 第二喂遲兩個鐘先還原有乜關係鬼嘅關係啫。 哦打 其實係好無聊啦。 就嚟瓜嘛咁咪好似好趕咁囉佢覺得。 兩邊都硬係講到冇時間去搶其實呢個決定就真係有啲。 其實又好得閒啊嘛。 兩個淨係同嗰班咁嘅黑社會打來打去都超無聊咯。 即係你即係話星戰講到呢一定要一個死亡星個窿度先可以射咗落去。但後尾發覺原來係求其搵個窿都得嘅咁樣係咪即係你哋覺得成件事戇瓜做咩事 啊。仲漏咗一樣嘢另外嗰個叫 Sony 嗰個咁嘅。嘅黑社會大佬咧，其實係 Iron Man 嘅人物嚟嘅裏邊。 OK。 佢 有冇特別啊？定係都係一個普通人咧？咩？ 一個保安公司嘅老細咁，發現到 Iron Man 遺失嘅裝甲，想利用佢嚟加入政壇嘅，咁後屘東窗事發自殺。 即係原本就係咁嘅。 係一個完全唔起眼嘅角色。即係所以唔係話今次全部係用曬一啲其實唔係好起眼，除咗高斯我嘅角色咯咁。 哇！咁其實如果講一般美國人都可能都唔識噶咯喎，呢啲人物。 唔會識咯。 你如果唔係刨開漫畫，真係搞乜鬼啊？大佬邊鬼啊？呢啲咁啊。係 咯。 OK。 都其實喺漫畫都好無聊喂。你交出 Iron Man 一啲設計圖同埋一啲分，你就可以做到國防部長，你唔係傻啊嘛？睇住。 咁我想問一下啦，咁多嘴佬呢個角色，其實漫畫入邊又冇同係咩人嚟嘅？冇嘅，即係淨作女嘅。哦。咁既然多嘴佬都係作啦，咁其他 角 色 都係自創啊，咁其實冇乜意義。 唔係，我就話其實佢唔需要借啦，如果咁佢咪繼續自創咪得咯？點解要 大佬你使乜借用一個原本？ 佢作一個咪得咯？係咯，唔需要又用翻個有嘅。 完全唔係，同埋其實喺 Marvel 世界裏邊，例如The Booker 咁啦，咁 Weapon Booker 一個角色，其實可以借用呢個，呢個更近仿就一個 一個軍火商周圍去拍唔同嘅嘢，去交俾啲英雄或者罪犯嘅。其實正龍呢個角色仲實際。 唔係應該黑社會大佬最出名係傾邊咧？ 唔係，咁呢個唔黑，呢個角色本來唔黑社會，只不過軍火商啊。 哦，咁啊係。 啊！仲漏咗講講啊，係 咯， 阿矮人個女 Cass 啦， 係 個女，係個女。 嗱，頭先講過啦，喺《復仇者四》嗰度個 Cass 頂流出嘅時候，佢係一個差唔多廿歲嘅女仔去做啦。咁因為跳咗五年，咁但係都咁可有啲人估咧，佢會用翻，有可能佢就會第二梯隊啊，因為講明媽好自己正式聲明第二梯隊會差唔多全部係女人嘅。包括有機會會上場嘅就係埃克啦，即係 Tony Stark 嘅徒弟啦，同埋 Cass 啦， 即係個黑妹嘅 Iron Man 係啦。啊，埃克 Cass 喺漫畫度咧，其實喺個故事叫 Avengers Disassembly 咧，阿矮人就俾紅女巫一句話唔想要復仇者，咁就全部 冇曬啦，冇曬出嚟 啦， 人啦， 唔係死曬啦，所有復仇者。Vision 炸到咩？鹰眼又死咗咩？嗰啲全部都死晒啦。咁后屘咁佢去到复仇者嘅基，咁 Cat 偷入复仇者嘅基地嗰度啦。咁想解决自己问题，因为佢发现咗自己会变大缩细， 即系佢自己都可以嘅，唔使件衫嘅。 系啊，因为佢吸收咗，佢成日留连喺老豆个实验室度，所以吸收咗太多 Pan Metal。 咁样，哦。自己啦，唔使件恤啦 ，OK。 啊，咁佢后屘加入咗一队叫少年复仇者嘅 Young Avengers， 咁成为一个叫 Statue 嘅人巨像啦，吓、 哦。嗯。 咁、最后喺佢为咗令老豆复活啦，一个故事叫 Charles Crusade 啊，佢令老豆复活，咁就献上咗自己嘅生命啦。 系。 啊，咁后屘就喺另一个故事 Exodus 即系。Adventure vs X-Men 嘅故事裏面啦，咁紅女巫用一個咒語將正邪調轉，咁好有良心、好正直嘅 Doctor Doom 就利用科技加魔法將佢復活嘅。 點解會變咗係有良心嘅 Doctor Doom 唔明喎？ 正邪調轉啦 ，Iron Man 變咗邪。 哦，調轉咗，係 ，OK。 即 係 好人變壞， 即係佢 係 設定係咁啦，冇得解嘅 ，OK。設定係咁啦，反轉係。 所以紅女巫係無限上綱，佢中意叫佢做乜都得嘅。 嗯，好，唔系咁点咧？咁呢个角色又如何咧？你讲下先。咁呢个女又点咧？ 唔系咁咧，佢最尾就叫 Statue 啦，同埋咩？咁将会有机会成为下一梯队嘅人咯。 哦， 咁佢系第三梯队噶啦，而家呢一班嘢系第二梯队啊嘛。 第三梯队啦吓， 即系全女人啊。 而家暂时留 咁、哦、好啊。 起码 Marvel 俾佢嗰啲 fans 或者佢写佢影评嗰班人就系、是。下梯隊會主要是女性角色，包括女的舒克啦， 即係總之係女同埋黑人啦，總之係咪？ 啊 ，Iron Heart 啦，同埋佢啦，但係未成呢、這個其實開咗 project 啫，未有劇本嘅。Iron Heart 如果照流出嘅消息，就其實已經有劇本嘅，做緊啦至少、啊、 好， 但係呢度 以後可以直情完全霸體呢個 Marvel 啦，如果係咁。 嚇、啊？點解咧？女人唔好咩？我相信應該係神奇女俠嘅影響，佢以為女人呢樣嘢 係唔係，梗係唔係？我哋呢度另一節會另題再去講啦。呢個係而家媽寶同桑尼係以呢個左膠，佢唔係女人，女人冇問題，我哋都覺得成立好睇，唔係女人，我哋亦都冇歧視女人，即係其實佢行呢個百尾千嬌呢個路線咧。咁你繼續 ，OK？ OK， 唔係因為你呢個係刻意啊嘛，你明唔明啊？你有男有女冇問題啊，佢唔係啊，佢專登淨係要女人。OK， 淨係要黑人，咁你唔會咁樣㗎嘛，即係你有女人有男人就叫平等，冇曬男人得返女人就唔平等啦，係咪呀？點樣啊大佬，佢係女權呀，佢就係。 層次又唔知點收科，因為 Statue 嘅力量我遠遠超過佢老豆嘅，咁啊 冇咩收唔收科，因為 Captain Marvel 就係最強，係呀， 超無敵添。 係呀，咁就繼續呀，繼續咁搞， 甚至遠超 過 漫畫裏面嘅 Superman 喎。 唔係，我覺得你只可以一時咧係搶到一個字嘅啫。你如果你只有咁樣係叫套套咁樣搞咧，你一定死嘅。你信唔信？ 我都相信係咯。 唔係因為真係唔好睇嘅，因為真係唔好睇嘅會係你唔信你咪繼續咯。 為設定而設定呢個係最無聊噶啦。 系啊，唔信扯啊，你继续 ，OK， 我唔使系咩算命，我算定佢。 你整咗， 你咁继续落去死噶。 你做嘢最奇怪就是有一个大纲，你要夹硬砌咗呢个大纲出嚟，而唔系因为 唔系你呢啲咧，你玩一套得，唔出奇。但系总之，如果你成个系列都系咁咧，你拼死都得噶啦，我同你讲。 我都相信系咯。 嗯，系啊，即、就、系、是、你成个系列变成一个左交咁样，咁你一定死同你讲，你唔信咪继续咯。是咪？ 嗯， 好啦，有冇冇？因为赶时间啦，系啦，有冇 大致上咁多啦？呢度交代嘅嘢。 嗱，咁可唔可以快啲讲埋你话另外嗰个作品？因为要我哋继续仲有嘢要讲啊。 系嗱，另外啱啱睇过一套，其实就唔系点好睇，仲颇闷嘅，都系喺网上有人介绍啫。咁就一套澳洲电视剧嘅作品叫《Silver City》，咁其实 Netflix 睇到嘅。咁佢大致上就系讲一个女记者啊。咁佢查 咩 city 话？你可唔可以串一串出嚟咧 ？Secret 啊，秘密城市啊。 Secret，OK，、okay, 秘密嘅城市 ，OK、 啊。 好， 就是、查到一个应该系国防部，唔知外交部长定国防部长。 有冇中文名嘅咧？有冇佢有改嘅？ 应该系秘密城市嘅就咁叫。 佢真系就咁直译 ，OK， 好，秘密城市好、 如果我睇翻 Netflix 上面亦叫做神秘之城啊。 神秘之城 ，OK， 好好好好。 咁其实佢就系、 是、sorry 秘密之城啊。 吓佢就系讲个，个女记者就查到个外交部长啦，佢系喺中国读书嘅，有好多中国朋友，同中国嘅官员过往咁系即系好有好密切嘅交流啦。咁发现佢可能利用佢自己嘅职位影响国家嘅议员啊，一啲投票嘅意向啊，令到自己国家无限咁倾向中国嘅，咁成件事咁查落，原来唔系，系一路帮佢嗰个议员先系中国嘅间谍。 哦， 哦， 就系佢故意做出呢种种疑阵咧， 就去 诋毁佢，令佢落台，等佢成功将成个政治拉向中国。 系， 嗯，咁呢个设定好精彩啊！咁结果唔好睇嘅。 系啊， 好多都 系 咯。个故事系好 OK 嘅，绝对 OK 个故事。 嗯， 啲人做得有啲闷，同埋真系，我觉得两集就 OK 咯。 嗯， 佢而家几多集噶有？ 我未睇晒，好似应该八集。 哦， 我未睇晒嘅，我所以 咁会唔会都系啲开会又开会，开会又开会，哥斯拉咁嘅咧？ 啊，咁又唔係，嗰個開會一部分嘅，即係個主角喺辦公室度不斷打電話，不斷查啲。 仲衰過開會就係 咯。其實不斷查，不斷揾唔同嘅人傾啊，咁其實係典型呢啲套路咯。但係你兩個鐘頭 OK， 你拖到可能我唔知係咪八集，因為我未睇曬。如果拖到八集， 即係如果你以呢個題材拍一套戲，咁或者都好睇。 係 你九六好長咧。就的確是會好悶嘅，的確係係咯。 因為你唔同陰謀冚陰謀啊，你查完呢嘢完全有錯喎。第二集嗰話，咁其實 有啲人再查啦。 咁同埋你又唔係查啲神秘嘢嗰啲係嘛？嗰啲有啲鬼怪咁就 OK 嚇。 你 知唔知係又唔係政治咧？咁係啦，係啦，係啦。 同埋有少少睇唔明，因為啲口音問題。 嗯。 點解咧？點解咧？ 有啲澳洲口音。 澳洲口音 同有唔 都系同美國差唔多嘅啫， 係 嘛？ 唔係好美國音嘅，你聽落你就知 道。係啊， 哦，明白。 咁樣。 另外我睇翻咧，個女主角好似係做 F 檔案嗰個女主角嚟嘅喎。 嚇、 啊？係。 即係做 Fringe 嗰個女主角嚟㗎，係。係 啊。冇錯。 哦。 演技應該 要懷疑啲人嘅演技啊，係同演技無關嘅。 哦。 即係其實啲人做係 OK 嘅，不過即係佢老劇 都 係比較 唔 強啦，其實 佢淨係識佢，簡單嚟講，同埋真係有啲拖。 嗯。 啊，不過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啲奇怪嘅問題，佢有少少現實生活嘅，例如南海問題，有啲傳媒有講嘅。 哦， 以为个题材有啲特别喎，系咯， 系咯，因为 O K 喎， 拍得唔好 咯。即系如果佢有字幕就大家睇下啦，有字幕反正 有 字幕噶，因为香港 Netflix 都有噶，你要呢部 系。好啊，好啊。 我唔喺 Netflix 睇，所以要焗住硬啃下。 即系会唔会其实去枫林啊，喺其他地方都有噶啦，应该系。 唔清楚呢个，我唔我玩呢个。 连锁佢哋都会有嘅，系咯， 应该有。 系啦， 咁如果有大家對呢個題材有興趣，揾嚟睇啦，係咯，呢、這個 Secret Vicky、OK， 好。 咁、其實 係咪都係關於政府陰謀嗰類嘅？佢係 算係咯。 唔係，你講政府陰謀咧，通常係同外星人有掛鈎嘅。 係中國陰謀。 係啦，係啦，中國政府陰謀。中國政府陰謀。 因為你講起呢一部咧，而家都做緊有部叫《秃鹰》啊，就係講政府陰謀噶嘛，佢係。 哦。 政府陰謀， 部就 都未停過嘛。但係你 哦，嗰邊講係 唔係？但係我會定義呢種劇咧係冷戰思維劇。 系，哦， 不過就換咗個敵人，唔係蘇聯，換咗中國啫， 過一類咁嘅嘢嘅， 即係換咗個敵方個國家，唔係蘇聯，換咗就中國啫。 哦，呢啲其實好冷戰思維嘅，你不斷講，雖然實際上的確有證據係干預澳洲嘅，但係 唔係你唔使理現實有冇啦，因為呢個劇嚟嘅，首先你唔使理現實有冇先 ，OK。 咁佢係 重要嘅呢個嘢， 放大咁樣，即 好唔好睇啫，最緊要嚇。 喂，你記得你以前連打洛奇都要加個打俄國佬呢咁嘅冷戰思維，我就係講緊呢樣嘢。 嗯，即係阿龍澤爾啊嘛。 嚇，好耐冇有過呢咁嘅冷戰思維噶啦，而家差唔多廿年冇拍過呢類嘢，即係同觀眾介紹下啦。 嗯 ，OK。 好。 好。 嗯，好咁 但系里面有冇出现任何中国人嘅角色噶？但系 有 咁讲， 有 有嘅，好嘅 ，O K。 咁中国大事而家仲慢慢嘅，唔通 咁小红维尼啊咁样嗰啲出现嘅有冇嘅？ 咁我谂冇啩。 好啊，系嘛？好啊，咁有兴趣睇下啦，呢个唔关事嘅。 好中国人样嗰啲，即松街咁样，即系街坊样嗰只啫。 O K。 嗯。 同埋我唔相信嗰班人会讲中文。 哦。 講偶爾彈幾個中文，你唔會聽得明嗰啲咯。 即係你知嗰啲都係啲即係啲外國足星咁做翻咁樣嘅啫。 類咁啦嚇，有啲我唔知佢係咪真係中國人添啦。 唔關事啊，呢個題材，因為趁韓永喺度就介紹埋啫。 介紹下。 喂，我仲要繼續講第啲嘢，因為唔夠時間。 大致上我要交代嘅嘢。 唔該曬， 好，唔該曬。